再给又起不来了。 怎么了？ 都磕晕了， 脑袋都大了。 到晚上您再看，这新郎官这脑瓜子都这么大个了。 那是磕的呀， 是不是啊？好容易把白天这些事儿忙过去了，到晚上一入洞房，乱七八糟事儿还多着呢。 还有一些穷讲究， 讲究事儿太多了。以前你也听说过吧？到晚上入洞房了。这被窝里得塞点什么花生啊栗子，这咱们都不说了。 有， 我给你说一条新鲜的。 什么新鲜的？ 按照封建礼教来讲啊，这个结婚的头一宿啊，新郎和新娘谁也不许跟谁说话。 这为什么呀？ 谁先说话谁先死。 这不胡说八道吗？ 可不胡说八道吗？现在这个讲法呢，这年轻人可能都不知道了，稍微上年纪一点的同志呢，可能还知道。 知道，但是不信了。 不信？谁说的？ 不信。 不信？当然有人信了。 谁信呢？ 我奶奶。 你奶奶还迷信？ 迷信极了呀。前二年我结婚的时候，把我叫旁边去了。 叶文，过来，过来。今天晚上啊，头一宿啊， 是， 你别跟他说话啊， 怎么了？ 谁先说话，谁先死啊？ 嗨， 记住了啊， 这不散毒呢吗？ 我说行了，您甭管了，您找地方凉快去吧。 该干嘛干嘛。 谢谢您了。我能信这个吗？ 就说是 刚把他们打发走，旁边我一二舅过来了。 舅， 我这舅爱开玩笑， 是吗？ 哎，叶文，过来。今天晚上一进洞房，你要能让你爱人先说头一句话， 怎么着？ 说一句我给一块钱。 我给一块钱？ 我说您真给家给啊？真给啊，说一句给一块。我说那行，您甭管了，明儿早您就盯着给钱得了。那哪成啊？明儿早请你告诉他说600多句。我哪那么些钱呢？我 怎么办呢？ 我说那您说吧，咱们这怎么办吧？ 对， 这样好不好？今天晚上你们进了屋以后，我在门口听着，说一句我给一块钱。我说那行了，到时候您跟门口听着吧。 这可有意思。 到晚上我们进了屋，我们这舅子跟门口听着。进了屋我一看，我们这爱人真老实。 怎么呢？ 往那儿一坐，一句话都不说。 怎么这么老实？ 我明白了。这是他们家也有老人，也告诉他了。 也嘱咐他了。 不理我拉倒。对了，知道这个新婚头一宿有什么规矩吗？ 不知道什么呀？ 新婚头一宿啊，必须要盖娘家陪送的被子。 就是女方带过来的。 对了，知道这被子怎么盖吗？ 知道啊。 怎么盖啊？ 竖着盖。 竖着盖。你竖着盖，他能说话吗？ 那你， 咱们有办法。得把他气说了话。 气说了话。 往床上一躺。把这被子呲啦我就拉过来了。往这一搭。上边露半截，底下露半截。 你横着盖的。 五大梁盘杠子，上下够不着。 那是。不够长短了， 躺那儿咱得嘀咕。 这 什么被子这是？你陪送不洗就别送，对不对呀？到时候送这被子，你说到时候也不合适。 就是， 好容易给踹下边去了，上面又露出来了。 对呀、 这叫什么被子？这都说你们家抠，我还不信。 真抠， 真够抠的。我乒乒乓乓这么一折腾，我们爱人沉不住气了。 怎么？ 你不会把它竖过来吗？ 就是。 一块了啊！ 你嚷什么呀？ 我告诉我舅舅，他说话了 呀。外边等着呢。 我们爱人不知道怎么回事 啊。 一块可买不下来啊。 就是。 两块了啊！ 两块了。 还有背里呢。三块了啊！那背面还十好几块呢。四块了啊！正说着，我们舅舅邦当就进来了。岳文，别说了， 怎么了？ 我这就剩四块了。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侯耀文、石富宽表演的《洞房破迷信》。在70年代末的艺术百花园中，相声这朵奇葩再一次绚丽的绽放，笑声、掌声再度响起，人们的脸上重新露出了灿烂的笑容。好了，聊到这儿呢，本期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。最后呢，一起来听一首萧亚轩的《我喜欢你快乐》。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大熊，制作引力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如果快乐需要我来共享，神奇告诉我不需要太客气。如果你需要一点点属于你自己去快乐的动机，就让音乐再继续。